面前出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配天山打冷配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今天坐的有点高，是因为我们那个 忒高，我都得这样才跟得上。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啊，这个 有点热， 哎， 上面凉快是吧？ 对对对，这上面空气还是有点稀薄。这今天人比较多，椅子不够用了啊。 啊， 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并且参与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鼓掌。那今天有新朋友老朋友在哈，给大家分别一一介绍一下。 来吧，你认识谁呀、啊？看看、 那个、太恶的那个是个恶人。林飞，青年相声演员，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我又来了啊！大家好， 还真是好久不见。 为什么最近老不来？ 因为叶鹏来的勤呢。 把活给抢了。你说叶鹏是谁？叶鹏是中间这位穿黑的啊， 就花盆上三个脑袋的这位。我们直播间现在温度快上40度，蛋白质要凝结了。 我就忽略了今天晚上要上 直播。高领毛衣， 忒热了， 对，太热了。 哎，叶鹏，一会儿 青年相声演员叶鹏，欢迎。 一会儿要休克可怎么办啊？ 那没辙了，那就 旁边有一位新朋友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于瑶， 好， 戏剧的爱好者，欢迎。 不苟言笑，非常紧张啊！弄得我们都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了。 什么紧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团结紧张的。 你看看你个没文化的， 什么你那咱不团结是吧？ 你瞧这俩， 为什么要团结呢？ 哎，你怎么一点团队劲儿都没有？ 对对， 说你了，李飞。 说你呢？ 说我呢？ 说你呢？ 离你近，你知道吗？ 离得近就说谁？ 哎，对了，今天我们五个人一块来围读一个。这个电视剧《士兵突击》的这么个桥段，说的是班长史金要离开队伍，离开军队了。可是这个许三多呀，还不知道班长要走。当他从师部讲完课回到连队之时，发现班长的货品都消失了。等知道了班长要退伍之后，许三多叫泣不成声。今天这段戏其实挺难，老叶做过我们导演，一会儿多多看看戏，给我们说说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好吧？ 哎 哎，您多看戏啊，我们尽量前半段不 Q 您，就不讲咱们的高中生活了。我们打算这个专门开辟出一期来讲一讲叶鹏的高中生活。 那一期哪够啊？ 不够 是吧？不够， 你得看看他高中念多少年 呢。你最好你得把我的同学也叫了。 对对对对对， 那是李志， 不是 李浩迪， 对，张硕， 张 硕， 一个字都没记清。来吧，咱们来进入了今天的这个每日网剧榜单，先来看第一位叫小武当官。啊，这个是腾讯视频直播平台，单日播放量达到2599万。说的是什么？没有流量鲜肉鲜花的加持，仅靠一大帮东北实力派喜剧演员，以充满乡土气息的演绎啊，竟然能够让这部剧啊杀出重围，而且来说是杀出探案卧底剧的重围，再一次证明了演技对于一部作品的重要性。这部剧叫《小武当官》，九大喜剧人的演技确实让人折服，每个演员的表演都是可圈可点。一人分饰真假现场的刘晓光，无论这个江行进的暴力还是王小武的怂，都被拿捏得恰到好处。那么蒋一山则塑造出了这个原县长遗孀刘惠娣的敏感、精明、贪心等等这些情况。确实，这个喜剧演员，我们一直说喜剧是所有剧种里边最难演的， 对， 是这种情况吗？ 而且我跟你说，你刚就看这几个人，我就想回去看看去。 您说都是 啊？对， 我们把刘晓光。文松、 王小虎、 王虎，还有宋小峰、 杨树林、 杨树林、宋小峰， 我饰演个恶霸。 其实这个确实他就是流量的一个来源了， 对， 不需要向前走，这几人凑一块 那足以，那太好了，那 是吧？ 对， 就跟看你们相声，有没有人投资你们投拍一个网剧舞的？ 是等着你的吗？ 对对对， 且等， 赶紧找斯坦。 斯坦那个电影怎么样？还没有 定论呢，是吗？ 能不能拿了龙标？到底是网大还是院线还是个问题？ 可怕了， 还得半年时间去润色，很费了大劲了。来，第二部剧叫什么？ 你好，旧时光啊！ 我这一跳。 播放平台是什么？ 你好。 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啊，单日播放量1056万。小学时候啊，于周周和妈妈相依为命，尽管如此，她依然成为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林阳的出现打破了平静，二人成为童年时期最好的朋友。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学校内的流言，林阳被父母强制要求远离于周周。感受到林阳的疏远，于周周也学会了假装不在乎。 你看， 假装不在乎， 其实真在乎。 哎，再度重逢已经是高中啊，身在重点高中，各种压力扑面而来。而一次意外使得于周周永远失去了亲人，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尽管各种变故不断发生， 这么复杂都发生在高中的事，初高中是吧？ 你没听过叶鹏的高中生活吗？ 高中生活 复杂多了，我觉得 他那很简单，就是吧？ 那个简单到就是折腾。 对，他那个很丰富，但是不复杂，对吧？ 只是单独的一项就是作。 对，这太扑朔迷离了。 不是重点高中压力有那么大吗？这个人上过重点高中， 重点高中的 是哪个高中的？ 景山，北京景山学校的。 哦， 北京景山学习， 北京 University 不是景山 school 的， 我没听说过景山校，我们就知道前海医院， 是什么的前海医院？ 那个， 他是轻者垫脚，重者就骨头歪子， 反题就是植物人， 都想起来了。来，你看我这个还行哈，来，咱说第三部吧。 你们仨是不是都有 VIP 卡呀？ 第二部说什么呀？到底 第二部说好些啊，就是 让我们给搅和了，对不起，没说完。 从初中到高中， 就完成了青春蜕变嘛？ 对， 而且确实，今天我看这一篇文章还说，人呢，在0到3岁、3到20岁之间会经历两个叛逆期，一个就是2岁到3岁的这个幼儿叛逆期，就是告诉你我长大了；再就是10多岁，咱们这个青春期所谓的，它也是个叛逆期，叫我成熟了。 哎，我觉得35岁到55岁之间还有第三个叛逆期，就是我老了。 我没有老，我没有老。 谁说我老了？ 对， 我不是他，主要是30多年叛逆期， 一直在叛逆。 谁说的？这就来了。 行， 真的，2、3岁小孩最愿意说的一个字就是不，让他干什么都不。 哦， 对。所以说怎么去引导你，比方说别说孩子过来刷牙，而是孩子过来，咱们是用红刷牙红牙刷刷牙还是蓝牙刷，让他自己做个决定， 就是 会让你们的叛逆少很多。 2岁3岁孩子习惯说不。 对， 老于你爱我吗？ 爱。 你看你不上道， 他已经跳出了2岁3岁，他已经 牙都咬 到4岁， 咬7岁呀， 你要等着3岁，有本事整点4岁 啊，对对， 5岁的都没问题。 行吧。 什么就行吧？ 第三部是什么呀？ 第三部叫《可惜不是你》啊，我 陪我到最后。 哎呦，你回来不少呢，这个破嗓子。可惜不是你啊！芒果 TV 播放的单日播放量209万。 嗯， 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哪儿让你捧了就嗯。讲述的是叶子和初恋男友叫向泽义之间一段年少校园爱恋牵出一生的情缘的故事。 是， 这个叶子呢，一开始啊，他是一个青涩的大学生，情窦初开的他呀， 怎么样呢？ 初恋呢叫甜蜜无比， 你瞧， 而初恋的这个不辞而别，让他是备受打击， 完了， 十分的痛苦， 多麻烦。 哎，多年之后呢，叶子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漫画家。 我把叶鹏话筒关了啊。 向泽义归来，向叶子坦诚当年的事儿，希望能够重新开始。叶子将，叶子才2岁，真给关了 啊！我真给关了， 给开，还是关上吧，关上吧。那么到底叶子将会如何选择，将会成为这部剧的一个看点。这部剧叫《可惜不是你》，在芒果 TV 播放，单日播放量209万， 很好啊，成绩还不错啊。 那单日播放那么高，不低了， 网剧哎。咱哪个网剧看都没5、6千万，昨天那一亿多，1亿1000多万、 我们俩这么多项加起来都没有209万，肯定没有， 是吧？ 不一定，回去统计统计， 是吗？ 他还有那评书上的 啊，对， 那还30多万， 对，那能加起来可能差不多209万了， 就光靠那评书， 对， 您这个社成不成的两可？ 谁说的？ 来吧，王哥接着说网大的事。 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网大啊，第一部叫做《攻守道》，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4484万、啊。 这是网大的，最近是太好的一个 网络大电影啊，到处都是这个海报哈、啊。 对， 那海报我们放出来了，看一下啊，播放平台啊，优酷啊， 该片呢由 看了一八分钟的， 让不让我讲 啊？您说， 关你话筒了， 你够不太着。 该片呢由文章指导，编剧李连杰监制，马云领衔主演，袁和平、洪金宝、吴京、甄子丹、程晓东、邹市明、朝青龙、托尼贾、向佐、刘成宇、佟大为、李晨、黄晓明等主演。哇，黄教主居然排在了最后。 你没看那个画报最左边才是李连杰 啊， 他演一扫地僧了， 是吧？讲述了一个关于太极的故事啊，那个啊，行，那个想预知后事如何，就请看完之后再说。 叫什么来着？ 叫攻守道。 嗯，我看了那个八分钟的一个剪辑， 嗯， 然后后面杰森斯坦森还出来，什么这个 Jackie， 他是 Jack。就是马云在里边叫 Jack 啊， 说呢幸亏我没来啊什么的，你就还是造势造得很大。 马杰克， 而且他把，比方说他把甄子丹完全就是叶问那个角色，直接就搬到剧里面来了 啊 去打。说实话，我他应该是练过那么几天 啊， 也就能做，也就能坐到那儿已经不错了。 啊、 也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词儿，有一句挺乐的，就是什么 吃了吗？ 啊， 吃了吗？ 啊，吃有一个吃了吗？还有一个就是、啊、什么再厉害他汉子也怕菜刀。 不是你得说就是他能把这些人聚在一块儿。 嗯。 并不难， 他得有多少钱呢？是吧？ 他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对对对， 你前年花多少钱你知道吗？心里还没个数吗？ 是是。 对啊，这个当然，这电影当中还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主题曲啊，由天后王菲和马云合唱，高晓松作曲，隐约填词。 你马云影视歌三期的啦，马云 是还没有，还没做， 那起码也 坏了， 水陆两期的啦，不是对吧？两期的了也是， 又会蹦的又会游，你说没事吧？哎，真的还看着还可以，它里边中间像很多这些经典的桥段。致敬， 他肯定就我认为就是比马云人家做这个东西，甭管他演不演还演怎么样， 公益片 一个是公益，再一个来讲他肯定会遮丑。嗯嗯， 对，就不会看他， 首先话不会多， 对， 做的不会多， 一说话就跳戏去。 对啊，所以就是嘛，大家伙肯定新鲜，这帮人喜欢拳击的就得看邹市明去。喜欢相扑的就得看超惊龙去，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喜欢那谁的那个电影的就得看什么袁和平、洪金宝，这些人太多了，所以吧，你最后还有李晨、黄晓明这样人加盟， 对、啊， 这是喜欢看什么的？ 对吧？他说哥的， 对对 对吧？你琢磨 这些人就得带多少流量？ 对、 啊、 对不对？ 那才4000多万，不怎么样， 不刚一天没上两天的吧？ 对，今儿上的还是 啊，就是 今儿上的、 行，那就看看明天榜单吧，哈。 对， 估计还能再推动。 回去我就看看。 确实挺乐呵的，看着反正把这些人都聚一块儿也挺有意思。嗯，来第二部剧网大也不错啊，367万，叫《王者归来》，黄飞鸿在爱奇艺播放平台播放。 哎，没有攻守道零头多好吗？你这也不错，是不是太宽泛点了？ 不是啊，你想想最近咱们的网大的，昨天16万、13万、12万加一块儿，没有人网大一个后面俩尾巴数。 赖我，主要我好几天没上直播了。对，最近 近期上百万的网大很少， 是吧？啊，捋出来成绩，来继续吧。 到你了 啊，到这就完事儿了，介绍完了是吧？那第三部叫《超级男女爱奇艺》啊，行。好，进歌曲吧，放广告吧。 咱们说《王者归来》黄飞鸿 啊， 这部剧讲了呢，1882年广东时局动荡，内忧外患，在广州这个湖广商会为了争夺与这个英商布朗的合作，就犯了一场擂台赛。 嗯， 梁宽，我们知道是黄飞鸿的徒弟，来到这擂台替师傅出头去了。谁知道呢？这竟然是这个英商布朗阴谋，狂化了的鬼脚七像猛兽一般，竟然要置梁宽于死地。这时候黄飞鸿及时出现，救下梁宽，谜底的一点点揭开。英国人来到中国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制造战争机器，而飞鸿一人啊，一等人等啊。一等人说什么玩意儿？这时才刚刚察觉到，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其实另有其人，绝对不是布朗的一位。 哦， 行，第三部《车祸男女》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37万啊！在深夜某修车行里，被拖欠了大半年工资的马达向老板肖狐狸讨薪，没想到神秘歹徒这个闯进修车行，好像要和他们街头销赃，这俩人不明所以。原来啊，这个歹徒黑雕啊，刚从珠宝店截获了一批钻石，正在找接头人。 看看， 其实车上还有一名不省人事的壮汉王霸，后备箱里 什么凤鸣 啊？真的，我 快说，还10秒钟啊！ 行，挺好的，大家想看就看一看吧。 车祸男女在爱奇艺， 有奇妙的。 整点之后再见， 马上回来。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 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游戏。嗯，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对，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鼓掌。 谢谢。 来到咱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这个戏有点多，老叶看了一个半段了哈。 嗯，这个就是 对， 不因为这 视频停，我先给大伙介绍一下，他说的是，然后、唯独的是士兵突击的一个桥段，说的是班长史金马上要离开队伍了，就是要退役了。可是许三多还不知道班长要走，当他从师部讲完课回到连队的时候，发现班长物品都消失了。等知道班长退伍之后，许三多泣不成声，挺难啊。老叶。完了，我也能出人物关系。 这个，就因为这《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我不是看过一遍两遍 哦， 因为我太喜欢战争题材和军旅题材了。 为什么？ 因为我高中这个时候就喜欢，是吧？ 那为什么不当兵呢？ 没当成吧，反正是。 真的去应入伍过？ 对，真的去过。 为什么不？ 大学当兵嘛， 个儿太高。 后来没去，后来我爸不让去。 哦， 因为我爸他是军人出身。他可能觉得可能会受苦啊，因为待会儿咱们可以让二哥来聊一聊这个 于姚是人民解放军战士啊。 因为这戏啊其实特别简单、就是这整个这部剧，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绝的是哪儿呢，就整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里头一个女性角色都没有，只有一个人质是女性角色，剩下没有。 真没注意人质是、 绝对没有。 我就演人质 绝对没有，你回去看去、绝对没有，因为 皇上在这部戏 所以呢他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阳刚的这么一个剧。许三多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这也是我认为王宝强演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啊，剩下演都不怎么样，就这演的好、 这是演的最好的一个东西。 对，我也 不 怕他骂我， 不是东西， 傻根演的好， 就傻根演的好，这俩角色吧，我也不怕他骂我，他骂我我就火了，对吧？ 就等着呢，是吧？ 就这意思嘛，对吧？就许三多和傻根确实演的是最好，特别单纯，他那个纯洁那个劲儿演出来了， 真难， 真难， 真难啊！ 但是其实这尤其是这个桥段里头最好，其实这史金这个角色特别难演，就是体现出那个班长啊，他又想走，又他不是他不想走，又必须得走，就真的是有当兵感受的人，肯定 得把那个情丝给你斩断，让你继续好好当兵。 对，就那个体会，必须得是。所以这角色我觉得不用挑，肯定是待会儿咱们这个 于姚 他来这个班长，这个不是这来史金吧？对，这绝对没问题。然后呢，其实里头还有角色，就是像这个连长啊，连长他是一个其实一个 老七， 钢铁大汉的那么一个性那么一个性格，也是那么一个形象， 倔， 但是其实这个他内心是最软的， 对对对。 对，就是 他，就是我吗？钢铁大汉。 是，其实王哥也倒是 钢铁是个够。 对，然后就是所以说，就是这几个角色呀，确实，哎呀，都是特别纠结，但是其实也是特别难塑造的这个角色， 很难 特别 难。哪一个人的全能立得住啊？没有一个就是 对， 让你感觉 他单拎着都好，包括你像那谁，陈思诚演这个 成才 也是 六一， 就那个算计劲儿啊，演的特别的好， 真难。 小心眼儿，就那小心 党儿子那劲头， 就那拿捏太好了。所以这个 俩胳膊都是 对， 两个烟是吧？ 两个烟不一样， 对对对， 左边是 给战友的， 右边是给领导的。所以这个现象可能不知道，肯定有啊，对，肯定他有实际来。 见过这样的兵吗？ 见过吗？ 这 有过这样的，但是现在。这个不太多不是很多。 你经历过最难舍难离的场景有印象吗？ 最难舍难离的场景， 比方说就是老兵退伍呗。 莫过于这个了。 就那就讲一讲你自己的情况，或者你经历过的，看过的。 我带过很多兵， 你现在是连长是吧？ 送过了四届兵，我每一届第一届我哭得稀里哗啦。 你那时候是什么身份？排长。 那个时候是排长 啊。 第二届的时候就是属于这个默默的流眼泪，然后等到送到第三、第四届的时候，我就开始不流眼泪了。这个眼泪呢，留在了心里了。就是说，会比那个最开始哭了稀里哗啦那时候还难受。但是我懂得控制自己了。 那些兵们什么反馈？ 兵 让你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兵，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们连队有个柱子，就是抱着柱子就不走， 不撒手， 仍让我们四个就是班长给。就给抬出去的。 他其实是一个两年的老兵， 对， 但也不是班长， 对， 是班长吗？职务上， 职务上就是一个战士， 战士，就这个有点像咱们今天这剧最后一部分， 对啊，就很像 一个人给他拉走，好像你还别让我们给你动粗啊，就必须把他给， 对， 因为他一直抱着史金的那个行李包不让他走嘛， 对对对， 跳在那行李包里头， 嗯， 这记得那个。比较深刻的哈， 因为这个，因为我爸是军人， 嗯， 他也说过这些问题，就这些都甭这个了。军训的时候，你到最后还比较舍不得这些教官呢， 还真是挺深刻 的。你都别说这个， 虽然你看咱们这都是大学生军训，记得最深刻吧？ 嗯，对， 我们还真去专门的军训基地去，你们那时候也赶上了。 我们是下部队， 我们也下部队，不，我们那是军训基地，就是 拉出去 了。部队不在那儿，他会拉过来，这个就是等于说学员。和教官同时来到这个地儿 啊，你是同时来一地儿，我们是 在他们的这个 直接去这个房山那边 驻地 啊，驻地，然后他是一二营，二营那地方还在半山腰，他实际属于那个， 他有意大利炮吗？ 二连长， 对，他属于因为那个部队当时他是炮兵部队，他那个二营 还是意大利炮， 他那二营啊是一个相当于前哨那么一个，半山腰也没水，你真是能体会到当兵的人家这个本身驻军的这个不易，然后确实体会就更深一点，然后没水喝，没水喝怎么办呢？实在没辙就把那个装泔水那缸啊腾出来，刷吧刷吧上山上去抬水，专门给学生喝，然后人自个儿都没得喝， 就你自己亲身经历的， 对啊，要不人家自己本身都没得喝， 那怎么办呢？ 怎么那你也得喝呀？ 不是，那没得喝的怎么办？ 没得喝就是定期一个礼拜，比如说一周，人家上去之后挑一回水就够人家这些这个可能有一个连驻守吧，就一二连嘛，就这点人喝人就够了。你学生一来三四百人一去，那人家肯定不够了。 学校不给管水，就直接放那就走了。 相对来说，我们真是 他们太幸福了，因为他们学校里边 我们在学校里边军训， 你们学校大呀， 不是你就。住上不受苦，吃上不受苦， 那没什么劲头。 对呀，就 你最没劲。 对呀，就对对对，我们这其实要相比较，这吃的苦太少了。对对对， 是。所以就你像这一个像这种剧，包括像《兄弟连》《太平洋战争》，就包括《拯救大兵》，就当时国外 自己特别愿意玩二战的这些模型，是吧？ 我就告诉你，我的意大利山炮呢？ 我没有看见意大利 二营长， 我就看见山炮了。 什么叫7.62？什么叫5.56？什么叫8.12？ 哎，你问问他， 那对吧？ 专业军人，你别装。 什么叫9.82？ 9.82是欢迎收听青年广播活力98，今晚有戏。 对对对，好的老弟啊，可以。 你知道吗？咱们之前有一回说索马里撤侨，就赶上他的战友 哦 在现场，我今天还和他聊来。 是， 对， 对，可以说说这个， 说说这个故事给大伙儿。 可以说吗？ 有保密的情况。 这个 回头再说， 不是咱可以说嘛？就当时的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的老百姓也好，和官兵也好，那肯定那肯定很骄傲、很光荣的一种感觉。 咱们那个战士啊，感觉非常骄傲。 嗯， 就是当时我后来听就是同事说，就是大家就是那些撤侨撤下来那些人，就感觉看到咱们那个军人，就真是看到了亲人一样。 对， 他们那个。不光现在有的时候只是表达在嘴上说，我们见到了人民解放军，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是亲人，但是那个时候是发自内心的， 就 是 给他 一种那种感觉，我只能说这么。 而且他当时说了一个事儿，这个就是这个维和部队他们里边那个官兵就亲自参与到那个马里维和营被炸掉那次，他的战友在。也是我们的老乡，然后呢，回他去之前接到任务之前，自己的孩子就是刚刚 怀孕四个月， 嗯， 回来之后已经降生四个月， 嗯， 中间一面没照过， 嗯，对，一面没照过。 回来的时候乘坐包机，一飞机的军人， 嗯， 当机长告诉已经进入到中国领空， 那当时 铁骨铮铮的汉子，所有人叫眼泪热泪长流。 嗯，那是真感动。 嗯，对， 而且事儿是真的， 因为他们天天就他跟我说，你我们新闻报道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真实，不是那么真实，没有那么就是能够 具体 感受的、感性的见识到，他这个炮就在门口，就在军门，就是这个营边门口就炸响。 嗯， 天天最开始他跟我说，这些兵去之前最担心的是那个地区的蚊虫叮咬啊， 嗯、 夏季高温啊。 嗯， 到那儿去第一天，就第三天换房之后，第三天不就出现爆炸事件了？从那之后，这都不是事儿，天天心惊胆战。 这其实就 每天得处理八次以上的 爆炸危险 特情。 嗯，就跟那什么似的，就跟其实那会儿我看《兄弟连》似的，他因为他很多经典的那些对话台词，人说那伞兵嘛，伞兵任务就是从飞机上跳下去，其他的事情由地心引力去完成。 对对对， 就是未知啊。 你下来之后就不管，十九秒之内就不归你管。 对，就没有了。而且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有这么一点啊，就是什么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嗯， 全世界这么多军队， 对，你记着那句话啊， 只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叫子弟兵。 子弟兵，真的，就任何出现任何事情，出现任何不管是自然灾害是战争也好，那绝对是人民子弟兵出现在第一线。那个就那个感觉，包括几次咱们这个地震也好还是什么的，就确实你能看出来。 是小孩啊，你想，其实咱们来看， 这可不吗？ 岁的小伙子， 你给我挂就挂去。 好， 不让， 就是因为有了这群人才保护。 你顾不上，你不 行， 你不行。 谁是最可爱的人？真是 那是你上。来吧，咱们来背读这剧本。 来吧， 这个感觉渲染的差不多。 好， 好， 来来来，老叶分个角。 好，这个甭问了，咱们这个。二哥呢？对，对， 说成关公了。 对，二爷，咱们就来这史金，来这个咱们石班长啊。这许三多， 由叶老师来扮演许三多。 好， 因为他这个河南话说 的 好。 导 的 好。 你说过河南话说的好嘞。 而且他的嗓音也好，可以学出那个许三多那个音调来。 是啊，对对对，他那个教 我大不了那我 没那么高。 我不会。 那你 我不会啊，不会。 那你就来这连长。 我来连长。 七连长， 七连长。然后后边还有指导员啊，士兵老白、宋小宁。 行了，剩下就都我们， 你们俩赶吧， 你们解决吧。 我来旁白， 然后剩下就是咱俩。 我来旁白，剩下都是你的。 不，这没法赶，那么太多了。 你可以的， 你快点， 乖啊！ 来来，走， 准备，来老爷打板 啊！来，三二一，走。板呢？ 嗯， 指导员说，部队下命令我去师部搞夜间射击示范和夜间射击表演赛。 这好事啊，说明你进步快啊！赶紧收东西，好好干啊！ 我问他们为啥不让你去？ 对呀、啊，他们咋说的？ 他说没有接到命令。 对呀、啊，军人不就得服从命令吗？ 为什么？我是你叫来的，为啥不让你去了？ 啥玩意儿？为什么？你今天咋那么怪呢？是不是成才走了你伤心呢？我给你讲啊，你是站着听还是坐着听？这事儿可长啊。 许三多皱着眉继续站着，史金朝自己面前的椅子使了个眼色，许三多坐下了。 我从小啊有一个朋友，俺俩同桌，一直同桌，后来呢他走了，哎呀，我这个心给伤的呀，稀碎，疼得我两天两宿没睡着觉。 后来呢？ 后来没了。 没了？ 没了。 许三多叹气，史金笑了起来。 后来我俩又在一块儿了。想知道他去哪儿了，又从哪儿回来的吗？ 许三多点点头。 我们调座了，那时候上学都要调座的，一周一调，所以一个月以后他就又回到了。俺俩又同桌了。三多呀，从咱三连到咱七连，你说是一个从天南到海北的距离吗？就算你明天不想见着成才了，你烦他，我说就算啊，办得到吗？人总是要分的，而且还会越分越远，见不着面，摸不着人，想得你抓心挠肝的。可是咱呢也在长啊，个儿越来越高啊，能耐越来越大，到时候你想见谁你就见谁，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从天南到海北就是一抬腿的距离。 许三多露出了笑容。 反正我真傻。 你是傻，都已经老兵了还天天玩天真的，跟个大傻子似的。 不就去个师部吗？你跑班长这嘚瑟啥来？老兵同志，我能不能一个人消停一会儿？ 许三多笑着点点头，站起来离开。 哎，顺便说一句啊，那个跟我生离死别足足一个月的同桌啊，是个女孩。 史进要走，连长很舍不得，想在他走的时候为他做点什么。在连长办公室，连长和史进说：“ 有什么要求？”“ 我没有什么要求。”“ 你怎么能没要求呢？你多说点，说具体点。你这工作关系啊，户口啊，你这回到地方了，你 不穿军装了，你考虑现实吗？”“ 对呀、啊，是得考虑现实啊。”“ 你说说，说。”“ 确实没。”“嗯，哎，有要求。”“ 说。”“ 老说咱板为首都啥玩意儿，我也从来没见过首都啥样啊。天安门了，王府井了，西单了，还有烤鸭了，呵呵，看看。”“ 嗯嗯，好，好。” 许三多从师部集训回来后，收拾好东西来到寝室，可走进去后发现班长的床上只有铺板，并没有被褥，喝水的杯子也不见了，然后还发现了一包行李，瞬间明白什么，开始向外飞奔。而就在这时，钢七连正在装甲车库为史金送行。“ 今天钢七连的第4811个兵就要离开我们了。4811是他记在心里的一个数字，但记在我们心里的就是一个名字，史进，一排三班班长。我没有权利评价三排班长，因为他一向做的比我要好，而且我相信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在复原后， 几度哽咽。 好，下面就由熟悉三班长的人对他做出评价，由七连的人对七连的第4811兵11位成员做出评价。 好， 好，好，好，好， 不好，不好。说好了那不走，那为啥要骗我？那为啥要骗我？ 他不是说后天才回来吗？ 许三多的出现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送行会结束之后，大家回到寝室，史金打算拿行李走，却被许三多死死地抱住行李压在床上。“ 哎呀，我真是够了。”“ 三多，我们不想伤你。”“ 你说你这样有用，我们不早就这么做了吗？还用找你啊？你把他留住了，你下趟车他不还得走？你那不是费票钱吗？”“ 许三多，你说咱们钢七连，哎呦，有你这样的兵吗？”“ 站着干什么呢？咱上几个？”“ 上，是1、2、3。哎呀，我 许三多，怎么放肆？ 全是肆意妄为，自我放纵。”“ 这都没事。”“ 哎呀， 哎呀，我这三多，三多， 滚！”“ 抬起来，抬起来， 1、2、3。哎” 你们怎么这么废物？ 用力用力 啊！上来，三多，我求求你了，你看我都受伤了。 三多，咱商量商量，咱谈谈行吗？三多， 谈什么谈？谈什么谈？去，通知保卫股。 这不合适吧？ 什么不合适？我现在根本没办法用军纪要求他。你看他像个兵吗？像个兵吗？这个连的心都散了。 还给我许三多，你看你现在都驴成什么样了？ 你滚！ 对。你班长本来就要滚蛋了，行，我知道你是都学会了啊，你想死守护着你什么东西谁也拿不下，就是反坦克炮轰你也能守住这个破炮啊。 你的票在里边。 对呀、啊、没错啊，票在里面呢。三多啊，我看你这张脸呢，我就能想起来你在夏榕树村时候那个样啊。 我记不清啊。 那天我跟你爹保证了，我说要把你带成堂堂正正的兵，你记不清了？我喝高了，你记不清了？我把你带着一块穿了这身军装，你跟着我一块玩了命，你选择了这种生活， 你到该走的时候就得走，一个破包能拦住你班长？你忘了咱是步兵了？我爬都能爬回家。 你骗我，你骗我，你总拿我当笨蛋，骗得我好好活，骗我做有意义的事儿。现在把你都给挤走了，这就是有意义的事儿。我不想做尖子，做尖子太累了。你们走光了，跟你们说话人越来越少，跟你的人越来越多。我要做傻子，傻子不怕人走，傻子不伤心。 三多啊，你呀、啊，别老把这个想法寄托到别人身上，你自己心里就开着花呢，一朵一朵的，多漂亮啊！我走了，能帮到你割掉心里最后一把草。许三多，你该长大了啊，该长大了，我走了。 班长，班长，班长， 包。 许三多松开了包，趴在床上伤心的痛哭。 班长，班长， 掌声。 好，三多，三多好，三多好，三多好，三多 好。好可怜啊！ 哎呀，听得我眼泪巴叉的。 哎，当时那个背景音乐啊，用的还是那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所以他就在配合这个。 最难受的不是这段有声的表演， 不是这个， 最难受的是史金在这个吉普车上看着晚上发光的天门的时候， 对对对， 忍着不哭那镜头太难受。 对对，连长坐边上也要哭。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递了一个糖过去。 对对对， 记着那个。 对对对对，给他扒好了糖，太好太好。感谢各位，你别看于姚同学他是稍微有点生疏，但是他那个当兵那个劲儿还是 对 对对对对对， 能拿得出来。 对， 你这么跟你兵说话吗？ 嗯，在这儿略显有紧张，但是基本能表达出来那种感情，因为这个虽然说是这部这个士兵突击这部戏这个剧本，但是我还是就是类似这样的这个 经历过不少 啊，经历过不少。 嗯， 这所以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像士兵突击就这部剧了，在官兵这个戏目当中怎么样？ 嗯，非常的评价非常高， 也比非常写实，也是 对非常写实。 还有一点你得注意啊，现在当兵的孩子应该是95、96后了吧？ 98年 ，这部戏是07年上的吧？ 嗯，对， 啊，对他们 就没看过， 太小， 20年了， 太小。 不，他们不对，肯定会放， 反反复复会放吗？ 98年 到现在， 08年， 20年， 18年， 小 什么？20年了， 98年的戏呀， 不是98年 的 孩子， 孩子 可不20年嘛？对， 对， 对，对。 确实没看过，嗯，所以现在这个官兵们，但他们刚看完《战狼》，应该是吧？ 对，刚看过《战狼》 啊，那样的戏让他们看来应该热血沸腾。 对， 这种 热血沸腾， 这种走心，特别走心的，它不一样。因为我前两天又把《战狼一》翻出来，我觉得《战狼一》拍的好像更，因为它是个群体战斗， 更写实一点。 对 对对对， 这有点太猛了。 对对对， 是一个超人在那里。 对对，这个就典型的那种。好莱坞的结构和手法，搁着英雄主义那种， 那确实你看着爽，很过瘾。 对， 这 我们好多人 生活 解气啊。 对，好多人老指摘说你吴京你拍这么你可能吗？你不现实，你一个人 说那个话对， 怎么打击？但是吴京就说你看好莱坞的电影 怎么就可以那么 他对他们都 勇闯夺命岛，一人就给人一个山头端了，怎么 对呀对呀？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我们怎么就做不到这种事情呢？ 对对，其实要合理化一些会更好。 对对对， 到现在我不明白，你看没看过有一个啊？这我问。专业军人就是他拿那个西蒙斯电的那个弹簧挡那个迫击炮弹，这有可能吗？ 这个、 不是，首先来说他首先速度是慢的，他肯定没有子弹快，对吧？你能看着轨迹当是那个速度，他不是刷，他不是马上就到，他跟枪一样，枪刷就到了，对不对？ 对， 他没有那个快，他那能挡得住吗？有近的有那个镜头， 这 我记那些头发觉得 不太 你得看他是什么炮， 对 对吧？ 所以我问他 这个 他们拿那个 RPG 火箭筒嘛，是吧？ 那没戏， 对对对，这个也是存在夸张的 啊，确实是。 你下回试试， 我 你想想，人费劲巴拉的发明出迫击炮来，拿一西蒙斯电子就打 架了， 人发明这干什么？图什么呀？ 其实那个你都甭说那，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不知道老于有没有这方面印象，就军旅的这些歌曲也是，明白？不知道你能唱几个啊？ 您说， 反正我觉得有好多歌曲都特别好，比如说那个 为了谁。 这个还有就在军队本身官兵内部，比如人家常唱的，比如说像许三多这个士兵突击常唱有一个道理不用讲， 这不就是张起来的吗？是吧？ 战士就该上战场。 对，还有比如说那个军号了，两不发正气， 赵灵挑灵要牢记，灵必行，军必止， 我这都知道， 自觉凝聚成战斗机体啊，纪律纪律纪律中有， 行停停吧，停 是吧， 纪律中有， 纪律中有无情的战斗力， 说的脍炙人口， 强军战歌怎么唱来着，挺拔心征程，好喜欢那个， 对对对， 那更朗朗上口，而且特别有力量，一分多钟的歌啊， 这军训的时候教官教男生跟教女生唱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歌呀， 女孩唱什么呀， 一分多 教官教我们唱的军中绿花嘛，是不是， 也太老了， 军营是一朵绿花， 对对对对对对， 亲爱的战友啊，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 你们俩都是女生连的 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够时间了吧， 够时间够时间了、啊、今天很开心很开心哈，我们也再次感谢这人民子弟兵、感谢这些最可爱的人、谢谢你们，因为有了你们这个世界是和平的，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活得踏实， 对 对对对， 好了 能在这儿， 感谢三位，感谢林飞，感谢叶鹏，感谢玉瑶的精彩表现，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AM927 收听收看节目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的6:45咱们再见，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